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7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善达品第77-3。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不见法界离诸法有，不见诸法离法界有，不见有情即彼施舍实事可得，而能发生方便善巧，自修行六波罗蜜多，也劝他修行六波罗蜜多，无倒称扬修行六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修行六波罗蜜多者，自受持十善业道，也劝他受持十善业道，无倒称扬受持十善业道法，欢喜赞叹受持十善业道者，自受持五戒，也劝他受持五戒，无倒称扬受持五戒法，欢喜赞叹受持五戒者，自受持八戒，也劝他受持八戒，无倒称扬受持八戒法，欢喜赞叹受持八戒者，自受持出家戒，也劝他受持出家戒，无倒称扬受持出家戒法，欢喜赞叹受持出家戒者，自修行四净律，也劝他修行四净律，无倒称扬修行四净律法，欢喜赞叹修行四净律者，自修行四无量，也劝他修行四无量，无倒称扬修行四无量法，欢喜赞叹修行四无量者，自修行四无色定，也劝他修行四无色定，无倒称扬修行四无色定法，欢喜赞叹修行四无色定者，自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也劝他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倒称扬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法，欢喜赞叹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者，自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也劝他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倒称扬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欢喜赞叹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者，自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也劝他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倒称扬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欢喜赞叹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者，自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也劝他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倒称扬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法，欢喜赞叹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者，自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也劝他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无倒称扬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法，欢喜赞叹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者，自修行八解脱，也劝他修行八解脱，无倒称扬修行八解脱法，欢喜赞叹修行八解脱者， 自修行八圣处，也劝他修行八圣处。五导称扬修行八圣处法，欢喜赞叹修行八圣处者，自修行九次第定，也劝他修行九次第定。五导称扬修行九次第定法，欢喜赞叹修行九次第定者，自修行十遍处，也劝他修行十遍处。五导称扬修行十遍处法，欢喜赞叹修行十遍处者，自修行菩萨十地，也劝他修行菩萨十地。五导称扬修行菩萨十地法，欢喜赞叹修行菩萨十地者，自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也劝他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五导称扬修行一切陀罗尼门法，欢喜赞叹修行一切陀罗尼门者，自修行一切三摩地门，也劝他修行一切三摩地门。五导称扬修行一切三摩地门法，欢喜赞叹修行一切三摩地门者，自圆满无眼，也劝他圆满无眼。五导称扬圆满无眼法，欢喜赞叹圆满无眼者，自圆满六神通，以劝他圆满六神通。五导称扬圆满六神通法，欢喜赞叹圆满六神通者，自圆满如来实力，也劝他圆满如来实力。五导称扬圆满如来实力法，欢喜赞叹圆满如来实力者，自圆满死无所谓，也劝他圆满死无所谓。五导称扬圆满四无所谓法，欢喜赞叹圆满四无所谓者，自圆满四无碍解，也劝他圆满四无碍解。五导称扬圆满四无碍解法，欢喜赞叹圆满四无碍解者，自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劝他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五导称扬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法，欢喜赞叹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者，自圆满十八佛不共法，亦劝他圆满十八佛不共法。五导称扬圆满十八佛不共法，欢喜赞叹圆满十八佛不共法者，自圆满无妄施法，亦劝他圆满无妄施法。五导称扬圆满无妄施法法，欢喜赞叹圆满无妄施法者，自圆满恒住舍性，亦劝他圆满恒住舍性。五导称扬圆满恒住舍性法，欢喜赞叹圆满恒住舍性者，自圆满一切智，亦劝他圆满一切智。五导称扬圆满一切智法，欢喜赞叹圆满一切智者，自圆满道相智，亦劝他圆满道相智。五导称扬圆满道相智法，欢喜赞叹圆满道相智者，自圆满一切相智，亦劝他圆满一切相智。五导称扬圆满一切相智法，欢喜赞叹圆满一切相智者，自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亦劝他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五导称扬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法，欢喜赞叹 圆满32大事项，80随好者。善现，若真法界初中后继有差别者，则诸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能施设方便善巧，为诸有情说真法界，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修诸菩萨摩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以真法界初中后继常无差别，是故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善施设方便善巧，为诸有情说真法界，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修诸菩萨摩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第二分，实际品第78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诸有情有情施设，具毕竟不可得，诸菩萨摩萨为谁故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萨但以实际为量故，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有情计亦实际者，诸菩萨摩萨则不应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有情计不亦实际，是故菩萨摩萨众为诸有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不坏实际法安立有情，令住实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有情计即是实际，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不坏实际法安立有情，令住实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立有情，令住实际，则为安立实际，令住实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立实际，令住实际，则为安立自性，令住自性。安理不应安立自性，令住自性，云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不坏实际法安立有情，令住实际？佛告善现：不可安立实际令住实际，亦不可安立自性令住自性。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能安立有情，令住实际。而有情计不亦实际，有情计与实际无二，无二处。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由此方便善巧力故，安立有情，令住实际，而能不坏实际之相。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安立有情，令住不失。即安立已，为说不失前后中继无差别相，为作是言：如是不失前后中继，无不皆空。失者受者，失所得果亦复皆空。 如是一切与实际中都无所有，皆不可得。汝等物质布施，施者、受者、施果，各个有益。汝等若能不知布施，施者、受者、施果各异，所修施福，则取甘露得甘露果，定以甘露而作后边。复作是言：汝等用此所修布施，勿取色乃至食，勿取眼处乃至意处，勿取色处乃至法处，勿取眼界乃至意界，勿取色界乃至法界，勿取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勿取眼处乃至意处，勿取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勿取地界乃至识界，勿取因缘乃至增上缘，勿取从缘所生诸法，勿取无明乃至老死，勿取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勿取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勿取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勿取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勿取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勿取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勿取苦集灭道圣地，勿取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勿取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勿取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勿取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勿取五眼六神通，勿取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勿取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勿取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勿取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勿取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勿取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勿取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勿取善非善法，勿取有记无记法，勿取有漏无漏法，勿取世间出世间法，勿取有为无为法。所以者何？一切布施，布施性空；一切施者，施者性空；一切受者，受者性空；一切施果，施果性空。空中布施，施者、受者及诸施果，皆不可得。何以故？如是诸法差别自性，皆毕竟空。毕竟空中，如是诸法不可得故。由此诸法不可得故，于所取法亦不可得。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安利有情，令住境界，即安利已。复作是言：汝等今者，与诸有情，应深慈悯，离断生命，广说乃至，应离邪见，修行正见。所以者何？如是诸法都无自性，汝等不应分别执着，汝等复应如实观察，合法明生，欲断其命，复以何缘而断彼命？广说乃至，合法名为所邪见境，欲起邪见，复以何缘而起邪见？如是一切自性皆空。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方便善巧，能善成就诸有情类，以无量门为说布施，乃至境界果，俱不可得。令知布施及境界果，自性皆空。 笔记了之，所修布施及境界果自性空矣，能于其中不生执着，由不执着心无散乱，无散乱故能发妙慧，由此妙慧永断随眠及诸禅矣，入无余意般涅盘界。善现，如是以世俗说，不依圣意，随者何？空中无有少法可得。若以涅盘，若当涅盘，若今涅盘，若涅盘者，若有此，故得般涅盘。如是一切都无所有，皆毕竟空，毕竟空性即是涅盘，离此涅盘无别有法。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见诸有情心多称奋，深生慈悯，方便教戒，作如是言：汝等今者应修安忍乐安忍法，调伏其心，受安忍行，如所称法，自性皆空，云何语中而生称分？汝等复应如实观察，我由何法而生称分？谁能称分？称分于谁？如是诸法皆本性空，本性空法未曾不空，如是空性非佛所作，非菩萨作，非独觉作，非声闻作，亦非天龙诸神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作，亦非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作，亦非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作，亦非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作。汝等复应如实观察，如是称分由何而生？为属于谁？复与谁起？当获何果？现得何利？是一切法皆本性空，非空性中有所成分，故应安忍一字扰矣。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最胜方便善巧，安利有情与性空理，性空因果，见以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力庆喜，令善安住，速能正得。善现，如是以世俗说，不依圣意，随者何？本性空中能得所得，得处得时，一切非有。善现当知，是名实际本性空理。诸菩萨摩萨未欲扰疑诸有情故，依此实际本性空理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有情即彼施舍，何以故？善现，以一切法离有情故，有情离故法不可得，法即有情相待离故。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见诸有情身心懈怠，退失精进，方便劝导，令其发起身心精进，修诸善法，作如是言：诸善男子，应深信受本性空中 无懈怠法。无懈怠者，无懈怠处，无懈怠时。无有此法发生懈怠，如是一切本性皆空，不越空理。汝等应发身心精进，舍诸懈怠，勤修善法。为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若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住苦集灭道圣地，若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修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修五眼六神通，若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修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若修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若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修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若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修诸余无量佛法，应勤精进，勿生懈怠。若生懈怠，受苦无穷。诸善男子，是一切法皆本性空，无诸障碍。汝等应观本性空理，无障碍中，无懈怠法。无懈怠者，此处时缘亦不可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殊胜方便善巧，安利有情，令住诸法本性空理，虽令安住而无二想。所以者何？本性空理，无二无别，非无二法可与其中而作二想，不此善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依本性空教戒教授诸有情类，令劝修学，为作誓言：诸善男子，如以善法当勤精进，若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住苦集灭道圣地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时，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五眼六神通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若修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时，于此诸法不应思维二不二相。 若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时，于此诸法不应思为二不二相。若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时，于此诸法不应思为二不二相。若修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时，于此诸法不应思为二不二相。若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时，于此诸法不应思为二不二相。若修诸余无量佛法时，于此诸法不应思为二不二相。何以故？善男子，如是诸法皆本性空，本性空理不应思为二不二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殊胜方便善巧，行菩萨行，成熟有情，诸有情类即成熟矣，随其所应，见次安立，或令住欲留果，或令住依来果，或令住不还果，或令住阿罗汉果，或令住独觉菩提，或令住菩萨圣位，或令住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见诸有情，心多散乱，于诸欲境不摄诸根，发起种种不极境业，见以方便令入圣定，为多是言。来，善男子，汝应修习圣三摩地，悟起散乱及圣定想。所以者何？是一切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无法可得，可名散乱，或名一心。汝等若能住此圣定，所作善事皆速成满，亦随所欲住本性空，何等名为所作善事？为起圣净身与意业。若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修四念住，乃至八省道之；若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住苦集灭道圣地；若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修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去菩萨正性离生；若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修五眼六神通；若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修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若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若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修声闻道、独觉道、菩萨道、如来道；若修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若修菩萨摩诃萨行，即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如此一切圣净善法，由圣定力皆速成办，即随所愿住本性空。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从出发心乃至究竟，求作善力，常无间断，为欲利乐诸有情故，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亲近供养诸佛世尊，与诸佛所听受正法，舍身受身，经无量劫，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终不忘失， 是菩萨摩诃萨得陀罗尼诸根无减，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恒具善修一切之智，诸有所作能善思维，由具善修一切之智，诸有所作能善思维，与一切道悉能修习，为声闻道，若独觉道，若菩萨道，若诸佛道，若圣天道，若圣人道，若诸菩萨圣神通道，是菩萨摩诃萨由诸殊胜神通道故，常作有情诸利乐事，虽经诸趣生死轮回，而圣神通常无退减，由无退减亦熟神通，常作自他圣扰一事，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住本性空方便善巧，能善利乐诸有情类，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住本性空，见诸有情智慧薄少，愚痴颠倒，造诸恶业，方便引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应修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本性空寂，汝等若能修此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本性空寂，诸所修行身与意业皆去甘露，得甘露果，定以甘露而作后边。诸善男子，是一切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有情及法虽不可得，而所修行亦无退失，可以故善男子，本性空里非增非减，本性空中亦无增减法，所以者何？本性空里无性为性，离诸分别觉诸细论，故于此中无增减法，由此所作亦无退失，是故汝等应修般若波罗蜜多，观本性空作所应作，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教戒教授诸有情类，令入般若波罗蜜多，住本性空，修诸善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教戒教授有情，常无懈废，为自常行实善业道，亦劝他常行实善业道，自常受持无尽世界，亦劝他常受持无尽世界，自常受持八尽住戒，亦劝他常受持八尽住戒，自常受持出家戒，亦劝他常受持出家戒，自常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劝他常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常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也劝他常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自常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也劝他常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常修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劝他常修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常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也劝他常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常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也劝他常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常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也劝他常安住苦 苦集灭道圣地。自常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劝他常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自常修行诸菩萨地，亦劝他常修行诸菩萨地，自常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劝他常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常修学五眼六神通，亦劝他常修学五眼六神通，自常修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劝他常修学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常修学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亦劝他常修学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自常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劝他常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常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劝他常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常发起欲留果智乃至独觉菩提智，而不住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劝他常发起欲留果智乃至独觉菩提智，或令住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自常发起诸菩萨摩诃萨行，亦劝他常发起诸菩萨摩诃萨行，自常发起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劝他常发起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自修善业，常无懈废，教戒教授诸有情类，令修善业，常无懈废，善现是名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安立有情与实际中，而能不坏实际之相。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有情及法俱不可得，由此语中亦无非法，云何菩萨摩诃萨为有情类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尽未来常作扰矣？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所有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有情及法俱不可得，由此语中亦无非法，善现当知，若一切法非本性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安住本性空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为扰已有情说本性空法，以一切法皆本性空，是故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住一切法本性空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为扰已有情说本性空法。善现何等诸法本性皆空，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本性空矣，住本性空为他说法。善现色乃至识本性皆空，眼处乃至意处本性皆空，色处乃至法处本性皆空，眼界乃至意界本性皆空，色界乃至法界本性皆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本性皆空，眼处乃至意处本性皆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皆空，地界乃至十界本性皆空，因缘乃至增上缘本性皆空， 从缘所生诸法本性皆空，无明乃至老死本性皆空，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本性皆空，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本性皆空，四念住乃至八生道之本性皆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本性皆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本性皆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本性皆空，苦集灭道圣地本性皆空，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本性皆空，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本性皆空，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本性皆空，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本性皆空，五眼六神通本性皆空，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本性皆空，三十二大师相八十随好本性皆空，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本性皆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本性皆空，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本性皆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本性皆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本性皆空，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本性皆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之色等诸蕴乃至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本性空矣，住本性空为诸有情宣说如是本性空法，不辞善现，若内空性本性不空，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性亦本性不空者，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为诸有情说一切法皆本性空，若作是说坏本性空，然本性空理不可坏，非常非断，所以者何？本性空理无方无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如是空理亦名法住，此中无法无聚无散无减无增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是一切法本所住性，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其中求去无上正等菩提，不见有法有所求去，不见有法无所求去，以一切法都无所住，故名法住，诸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中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见一切法本性空矣，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能为障碍，见一切法无障碍故，便于无上正等菩提不生疑惑，故不退转，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一切法本性空中，观本性空都无所得，为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波特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皆不可得，色乃至识亦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得，色处乃至法处亦不可得，眼界乃至意界亦不可得，色界乃至法界亦不可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得， 言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地界乃至十界亦不可得。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不可得。从缘所生诸法亦不可得。无明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可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可得。苦集灭道圣地亦不可得。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智亦不可得。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可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可得。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亦不可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不可得。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可得。无眼六神通亦不可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可得。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不可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得。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不可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不可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可得。善法、非善法亦不可得。有记法、无记法亦不可得。有漏法、无漏法亦不可得。世间法、出世间法亦不可得。有为法、无为法亦不可得。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亦不可得。卷第473。